比你强了的事儿，还得应该上人比人学习。这老爷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现如今，冯秋生的儿子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担子，成为鲍赌冯第五代传人。他正在为传承好鲍赌冯鲍赌制作技艺而努力着。冯秋生也像自己父亲当年那样，处处敲打着自己的儿子。 我是第四代，我儿子那代是第五代，慢慢的摔倒下来了。而这个这行本身是情行，其实完了一个时间长，再也得你得耐寂寞。说一天到晚除了赌就是调料，除了调料就是赌，本身你得耐住寂寞。 现如今，冯秋生培养了许多徒弟，其中很多人已经挑起了鲍赌冯的大梁。他们觉得传承好鲍赌冯制作技艺也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李凯，2006年开业，头一年都来了，干了到现在11年了。之前的时候是在南方打工，不知道这鲍赌是什么东西。后来慢慢的干时间长了，我也喜欢吃这种鲍赌什么的。尽我们做最大的工作呗，帮助鲍赌冯一直往下发展下去。本身我们也在这干这么多年了，毕竟也有感情什么都在这里边。 谈到今后的打算，除了要继续传承好鲍赌冯的技艺，把菜品更加丰富多样，适应不同时刻的需求，冯秋生还特别提到了当年父亲帮衬过的其他小吃。 就唯一的一希望就是什么呀，像我这边你像羊肝马、年糕甜，你像那豆上白也都是60多了，希望能还能在一块活动，最好的后人也都能接班。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冯秋生的心声，他希望能像父亲当年那样把其他小吃都带动起来，再创往昔的辉煌。而我们也获悉，近期在市政府的一次座谈会上明确了将建立老字号餐饮传承谱系，鼓励技艺传承人收徒传艺，实现老字号餐饮技艺始终有人会、有人传、有人学、有人成。同时，政府还将助力老字号回到原址经营，寻找散落在胡同街巷中的老字号名店招牌菜，更好地展现老字号餐饮的原汁原味。而这对于冯秋生他们这些餐饮界的老字号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传承百年的地道北京味儿鲍赌冯。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鲍赌冯鲍赌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冯秋生，采访撰稿丁力，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初次遇见你站在街边，好像闪电惊艳了雨天。故事写下誓言，树影摇曳热烈了夏天，你的发梢落在我左肩，影子渐渐重叠，四季不断热烈到温暖无言。你问我什么是永远，简单两个人就是全世界。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乘着雪花，陪着你白了头发，风多冷啊，最适合牵 是幸福再回答。金色

你让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军艺啊，方红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啊， 中板这么一打呀，是毕业的三浮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啊，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啊， 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对，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哎，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真的， 到那时候，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在这儿？ 对对对，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哎，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没带板儿啊？ 没带什么？ 没带板儿。 我带着的。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没赶上 啊！ 早废话，焦点访谈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嗯， 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哎， 咱要说点嘛？哎，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我劝你、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好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废话吧，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对， 这美方代表， 嗯， 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 嗯，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她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好了，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啊，我叫郭冬临呐， 哎， 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谁像包子？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 哦， 能这么改吗？ 不能这么改， 绝对不能啊！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 哎， 我改体育节目去 啊！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真的，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啊！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好，全是天津快板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对吗？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吧？ 不许啊！ 体育节目， 嗯， 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啊啊啊啊啊啊啊！ 桂兰要接扁担，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着个大木件儿颠， 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 搁上了字儿他两头颤着个大木件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啊！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真的。 到那时候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对，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我没带三弦啊。 我带着的。 你带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 几级？ 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板凳一打呀，捏的咱不慌，不错，挂一串，咱都没事，都是一棒。好人都说我嘴灵没，更像你国话。是的，其实我看风光才是狗不理包的。 我操你了！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二 回书接上文。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排尿障碍的危害。那人体衰老以后呢，会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而排尿障碍是泌尿系统衰老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这个症状男性女性都可以出现。跑到厕所以后，摆开架势以后，就是不能够马上开始，得等上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开始了，这个排的尿啊分叉，就像浇花的喷壶一样，你上边在排，底下在流，底下在滴的。那而且这个尿啊排不远，排的无力，尿线很细，排出来很困难，甚至排着排着就中断了，得重新的努力深吸一口气，增加腹部的压力，才能够重新的开始。那实际上这一系列都属于排尿障碍的范畴。那这个排尿障碍只是能够表面上观察得到的，还有观察不到的呢，那就是尿储留。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尿液是根本就没有排出来，所以它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隐患。那我们说这个排尿障碍啊，它对于生活质量来说 明显的是生活质量下降，还有一个它就是对身体的状态来说明显是一大隐患，它影响人的健康。那它都会带来哪些的身体的伤害呢？那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人主要是通过眼睛啊看东西，耳朵啊听东西来认知世界的。而排尿障碍呢，它所引发的就是人的耳朵的听觉越来越不灵敏了，人的视觉变得越来越差了。那为什么这个排尿的障碍会引发五官的症状呢？实际上我们说人的身体是一体的，为什么说是一个人呢？他这一个人他是互相内在有联系的。那中医说人的排尿的功能是由肾来负责，那肾呢有一个具体的功能叫肾司膀胱开合，那也就是说肾在里面控制着膀胱的开合，同时呢肾司二便，那也就是说大便小便的排泄都由肾来控制。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大便小便好像有区分，但是它实际上内在的控制的整体都是由肾来负责的。那这还不算完，因为肾它开窍，也就是说肾和外界沟通是靠什么呀？大便小便这个途径。还有一个它就是上边也有开窍，那我们说从眼睛上看到这个人很有精神，是吧？这个神是一种光芒，那精是什么呢？是物质基础，就像煤炭一样，你煤炭有了煤炭了，你把它点着了，它就能发出光发出热，对吧？所以这个人体的这个煤炭就是人体的精气，人体的精气藏在哪儿呢？藏在于肾当中，肾中的精气足，这眼睛才会有神。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两个是联系的，如果肾中的精气不足了，这眼睛就没有神了。所以明显的就是眼睛和肾是相通的，而且肾开窍于耳，那也就是说耳朵又是和肾联系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肾功能好的时候人的听觉是灵敏的，当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人的这个听力就开始减退了，出现了耳鸣耳聋的现象。那也就是说肾功能在好的情况下人是耳聪目明，人是二便正常，对吧？按照老年人的健康标准，前门松后门紧，排尿应该是顺畅，这大便应该是成型。那如果肾功能不正常，你可以看到这大便时干时稀，甚至有的人是常年便秘常年腹泻。那肾功能不正常体现在就是排尿的障碍，这排尿不顺畅，排着排着就中断了，排着也无力了。那肾功能不正常在上面的表现就是眼睛开始变花了，这耳朵的听力在逐渐的减退。那实际上刚才说过人是一体的，人这个一体它是上下相通的。那现在很明显眼睛花，耳朵的听力减退，排便不正常，大便时干时稀，这就是上下不通了。所以古人云人就像一个什么呀，滴水之器。什么叫滴水之器呢？最简单的就是茶壶，茶壶茶壶嘴儿，这就是下窍，这是排便用的。那上窍呢就是茶壶盖上有一个眼儿，这两个必须是通的，如果你把那个眼儿盖上了，你再往外倒水，你看倒成什么样了，就不好倒了。所以人也是，如果说上面这个窍不通，眼睛也花耳朵也聋，那下边这窍当然也不通，就出现了排便的障碍。所以正是因为这些都是靠肾在内部进行沟通的，肾功能好这是一个前提，这些都工作正常，肾功能不好，排便也不正常，是这个视觉听觉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就是排尿障碍所引发的耳也不聪目也不明。这还不算完，因为刚才说过还有一部分尿液它是没有排出体外，因为尿腺变细也好分叉也好再怎么着它也排出来了，那还有一部分没有排出来。那我们都知道排尿是什么呀，是主要的一个排毒的途径。如果说长期的有毒素没有排出来，因为总有一部分尿液停留在身体内部，它就会造成自身的慢性的中毒。所以常年的自身的慢性中毒的人，脸色是晦暗的，口腔有异味，皮肤上长很多的色斑等等等等，甚至有的人非常容易长皮肤病，这就是因为这毒实在是没地儿去了，他憋着憋着 找一个道他也得出来，但是出来的是一小部分呢，那毕竟这个残余尿液每天身体里都在有，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慢性的尿中毒的现象。那我们说，首先当残余尿液如果超过200毫升的时候，就能够在病人的这个小腹摸到有包块的东西，这就是排尿障碍出现残余尿所出现的症状。当残余尿液毒素从吸收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就会出现慢性的尿中毒的一系列的表现。尿中毒反过来又伤害肾功能，使肾功能更受伤以后，排尿的功能就会更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健康的隐患，因为它不像表面上排尿无力啊、排尿中断啊这么好观察到，所以很多人只有通过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或者说通过化验检查才能够知道，哦，原来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表现。而当发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酝酿了很长的时间了，所以真正要预防的是慢性尿中毒的发生。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肾功能以后，不光是能够通过肾司膀胱开合这个功能把残余尿液都排干净，更能够预防尿中毒的发生。同时肾功能好了以后，对于耳聪目明，对于二便的排泄都带来了改变。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有没有一个好的肾功能。当肾中的精气充足的时候，二便的排泄是有规律，是正常的，人的这个五官是耳聪目明的，是不用担心慢性尿中毒的发生的。所以这一切的改变就源自于有一个好的肾功能，肾功能能够有充足的精气来改变身体的状态。所以如何补充肾中的精气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如何去补充呢？中医学遇到了时间长的问题，遇到了症状多的问题，那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改变。那现在眼睛也需要改变，耳朵也需要改变，大便也需要改变，排尿也需要改变，那就是说症状多了，那怎么办？那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补益的力度强，兵分几路，同时改变各种部位的不良状态，它都能保证着充足的补益的能力。所以古人在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在血肉有情之品为主的情况下，再加用草木之品补肾，这样就能够带来更充足的补益的力度，这样就能够保证补益的时间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恢复肾功能、补益肾中的精气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含有更多的补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它能够比草木之品更快的恢复肾的功能，而且维持的时间持久。因为海狗鞭属于有机结构形式存在，所以它同时又带来了好吸收的优势，因为你吸收的越多，利用的越多，起到的补益的作用才能够明显。所以正是因为它对于肾功能的补充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才能够同时解决身体有多处肾虚的症状，才能够解决这个肾虚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依仗的就是充足的补益的力度。所以当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精气的补充以后，它能够在内部先强壮起来。当肾功能强壮了，肾的职责就是肾司二便，对吧？那也就是说能够得到改变的就是肾司膀胱的功能恢复了，肾司二便的功能恢复了。所以呢，你不用去刻意的解决，而排便自己会出现有力量，排便自己会出现通畅，对吧？那当肾中的精气随着补充一点一点的充足起来的时候，它会濡养人的头面。因为中医讲叫浊阴下降，肾司二便就是浊阴下降，清阳上升，凡是好的东西是往上走，不良的东西都要排泄出去，需要代谢出去。那好的东西往上走，就是清阳往上走的时候，走到人的头面出现的结果就是耳聪目明。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年人看东西不用戴老花镜，为什么有的老年人听力灵敏， 哎，这就是内在的肾功能好的一种好的状态。所以通过耳聪目明就能推测出这个老年人的肾功能好，肾功能好的老年人寿命才长，这就是民间经常说的耳大有福。因为肾功能的精气滋养人的眼睛，眼睛是有神的，这是老年人长寿的标志。肾功能好的老年人肾中的精气滋养人的耳朵的时候，听觉灵敏的同时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耳朵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耳垂很大，这就是长寿的一个标志，实际上是外在验证了内在的肾功能好的一个标志。而且肾功能好的老年人排便正常，肾功能好的老年人走路双腿有力量，这就是符合了长寿老人的健康标准，是吧？腿有力，对吧？前门松，后门紧，排便正常，眼睛有神，耳朵听力良好。所以实际上血肉有情之品在这方面起到了一个扭转局面的作用。因为百废待兴，多种肾虚的症状都要同时得到解决，而且现在肾虚的时间长了，它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所以增加补肾的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正是因为血肉有情之品它的补益的力度强，所以才扭转了局面，所以才帮助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让自己体内器官呢平安的过冬。咱们都知道血管碰到冷了以后它要收缩，而且呢还要变脆，气候的变化的时候啊，血压呢波动性很大的，所以好多有高血压的人呢，特别在这个时候冬季，咱们要注意血压的这个要稳定，不能够或高或低，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导致脑梗死、脑出血的发生。尤其是啊，中老年人血管弹性本身就比年轻人要差，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出现脑出血这些意外的概率就会更高。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冬季比夏季啊更难呢将血压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所以呢监测血压调整一个咱们的用的药的那个量啊就非常的重要。除了血管，咱们还要注意心脏。心脏的话温差大呀，温差增加了以后心脏的负荷就会大。那么寒冬季节室内外温差很大，气候干燥，人的生理机能啊反应啊比较啊迟缓。实际上呢是处于一种啊应接的状态。 这样就加大了心脏的负荷，严重的时候冠脉痉挛，这个还会引发椎样动脉硬化的斑块啊破裂。你冠脉一痉挛的话呀，本来椎样硬化的这斑块呢就容易破裂，就是掉下来呀，就进入到血液血管了，就堵塞，造成呢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发生猝死。所以呢，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要注意啊，保暖，护好头部、手部、脚部。那么整个的咱们说这个心脏的话呀，那么咱们是在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啊，更要注意啊这个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生。昼夜温差变大，血压容易升高，血管收缩，导致管腔狭窄，容易引起血管痉挛，造成心脏的负担增加。这样的话，咱们心绞痛啊是冠性病常见的一个症状。典型的心绞痛表现是为发作性的胸骨后，这个出现了一个压榨样的紧缩感样的这个疼痛，并不是像增刺那样，而是一种压榨，就是像有一块大石头啊压着你胸口，你喘不过气儿，叫压榨样的紧缩感样的疼痛。疼痛发作的时候需要呢捧心蹲地休息，直到症状缓解。其他的表现呢还有胸口的压力呢，就像压一块大石头，胸闷、闭气、气短，还表现为头疼、胃疼或者浑身不舒服。一般呢不表现为一过性的针刺样的或者刀割样的疼痛。所以说真的心绞痛啊并不是针刺样的刀割样的疼痛，而是一种啊压榨样的紧缩样的紧缩感样的这个疼痛，所以不一样。按照诱因的不同，心绞痛啊可以分成稳定性的心绞痛跟不稳定性的心绞痛。稳定性的心绞痛的诱因啊是劳累，比如说剧烈的运动啊，你爬楼一下爬很高，奔跑迎风啊爬坡，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迎着呢西北风，你要走很多的路或者是跑得很快，那么以及呢自己情绪激动、寒冷的刺激、饱食惊吓，这些呢会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而安静状态下发作的心绞痛啊，它是危险度最高的不稳定性的心绞痛。所以心绞痛一种是稳定性的，是有各个原因，不稳定性呢它的那个危险性啊更高，往往提示冠脉内啊斑块破裂。所以呢这个情况不管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你出现心绞痛的话你还是赶快上医院去。心绞痛一般持续到几分钟，不超过20分钟，那么休息含有关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15分钟以后可以缓解。如果是劳累性的心绞痛，在心绞痛缓解以后继续活动，那么心绞痛呢还会继续的发作。所以心绞痛表现呢很复杂多样的，所以中间还要注意跟其他疾病的分开。干燥空气啊实际上是最伤肺了。寒冷干燥的空气，因为这个空气要经过肺啊这个气体交换站呢进入到体内，所以这时候容易诱发呼吸道的疾病，还容易落下呢病根，导致来年呢复发。所以积极的要补充水分，有助于养肺。补充水分的渠道啊就包括饮水，也可呢从呼吸道啊摄取水分。怎么从呼吸道呢？你拿热水倒入杯中，用鼻子从杯口啊缓缓的深吸气，来吸这个水蒸气。这样呢也可以防止啊因为空气干燥以后啊来伤肺。胃呢，胃冬季代谢啊整个的这个胃的功能啊会变慢。冬季人体的代谢变慢，不 意啊过度的进补，那当然这些进补那就是暴饮暴食啊，大鱼大肉啊，过多过分的吃太多的难以消化的这个食物，对胃不利，多吃啊一些温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睡前的三小时不能再吃东西了。所以对于胃的保护在冬天也要注意。还有呢，冬天还要注意鼻子。鼻子是怎么回事呢？鼻子冬天呢粘液就减少，容易造成疾病。冬天的鼻黏膜呀直接接触到冷空气以后，这个粘液分泌就减少，毛细血管变脆，会导致啊有病菌的空气啊更容易进入到肺内，增加呢呼吸道的感染的机会。所以每天呢咱们要注意啊这个按摩鼻液，用两个手拇指外侧相互呢摩擦，微微的发热以后，用拇指外侧沿着鼻梁鼻翼啊两侧上下呢按摩，这样的话早晚呢可以增加呢鼻子血液的循环，提高呢一个耐寒的能力。耳朵呢，咱们还有啊，耳朵的皮比较薄，最容易发生的冻疮。人体耳朵、鼻子、手脚都是处于一个神经末梢后端，那么血流量少，冬天呢格外是怕冷的。耳朵经常暴露在外，耳朵除了耳垂部分有脂肪组织能保温以外，其余部分呢只有比较薄的皮肤包着软骨，是五官中呢最怕冷的一个器官。那么耳朵最容易长冻疮，它最怕冷。当然咱们就是要想办法保温啊，帽子啊，围巾啊，就是耳朵啊从室外进入到室内啊，用手呢搓搓耳朵啊，让其很快的快速的回暖。所以咱们说冬季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体内的器官咱们要想平安的过冬，那当然呢主要的是还是血管啊、心脏啊、肺啊、胃啊这些方面。那其他的呢，露在外边呢鼻子耳朵啊咱们也要注意。只有咱们注意了自身的保护了这些器官的这个部位的话，保温保暖，哎，咱们就可以啊使得自己啊平安的度过呢冬季。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呢跟任何个生物是一样的，从出生到死亡啊都要经历发育承受衰老的过程的。同一种生物的衰老呢逐渐进行的过程啊和出现的时间呢基本是激进的。但是不同的个体之间有差别的。所以进入到老年以后，衰老的变化更可以啊在同一个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中间呢发生。那么咱们怎么能够使得自己在老了是老年了，咱们还能够表现出来呀老年人很健康，老年人能够啊平安的度过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这些季节，由于啊湿度啊温度啊这些变化以后啊减少啊对于我们脏器的这个影响呢，那么就要靠我们自己的保护了。黄帝内经中间记者尽终其千年度百岁内去，也就是说人类本来正常的寿命啊也就是100岁左右，可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往往啊达不到。祖先呢几千年来的经验呢就是啊僧人找不到啊长生不老的仙 丹妙药的话，但是呢，如果在我们人摄食恰当的养生的季节的时候，对于延缓衰老、采集长寿、尽享天年呢，这还是有用的。几千年来啊，咱们呢对于这个灵芝啊，一直是中国人呢有特别的好感。灵芝自古至今是被誉为药食同源的两用的，可以呢延年益寿。神农本草经上记着，灵芝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显。咱们呢在其他的东汉黄冲的任衡中间呢，出复片中间也记着，制草一年三华，食之令人眉寿应是，盖先人之所食。就是说从来啊把灵芝啊作为啊我们一个保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灵芝虽然没有先人所食，也不能够使人长生不老，但是呢它却可以啊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的。那是我们祖先得的接任，而通过现代的这个很多的医学上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些实验的一个反馈信息，就是可以啊证明灵芝确实是药食同源，而且双向调节，对我们健康啊能够起作用的。灵芝中间含有大量的高分子的多糖体，还有三萜类的物质，还有腺嘌呤，还干还有生物碱，以及呢各种的酶类。灵芝还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整个的这些中间的有效的物质，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净化我们的血液，改善循环，全面的来改善我们身体的功能，保护我们平安的来度过寒冷的冬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引以为傲的航母编队在5分钟之内都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失败，山本56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日本海军的计划看似完美无缺，庞大的航母编队看似无人能敌。中途岛这场海上大决战的天平为何向美军倾斜？ 命运女神能够多给南云中医这5分钟， 什么样的棋局，什么样的决定，让战局在转瞬间发生了改变？档案为您揭秘《航母风云录》，中途岛决定命运的5分钟。 南云中医为什么会反复呢？他反复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份当时日军飞行小组的飞行记录，来看一下。实施的年月依然是昭和17年的6月5日，指挥官近藤勇，天气情况多云，